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在节目里面，张美君小姐跟我们介绍过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诗人华兹华斯。今晚我们会继续这个诗的题材，特别也是环绕同一个时间在英国文学史上面的代表性的诗人。这一位就是华兹华斯的好朋友，就是格尔律治。格尔律治不单是一个英国的诗人，他也是一个评论家，是1772年出生，1834年是逝世的。在19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而早在1793到1795年之间，格尔律治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了。在1794年，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苏塞，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诗人，就是合作了写一个剧本，叫做《罗伯斯比尔的失败》。他在1795年期间就认识了诗人华兹华斯，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在1798年，他们大家就一起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咁呢一个书嘅宣言呢，或者系佢嘅序言呢，亦都可以话系成为咗浪漫主义一个主要嘅发表性嘅观点。咁喺上个礼拜我哋介绍华兹华斯嘅时候呢，都有呢系提到喺《抒情歌谣集》里面佢一啲诗嘅作品嘅。喺1797年，格尔律治呢就系、已经写好咗佢一个代表性嘅作品，叫《克里斯特拜尔》嘅第一个部分。咁陆续呢亦都喺皇家学会系开一啲英国嘅诗人讲座。但我哋留意嘅呢就系话，佢唔单止系一个诗人，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评论家。喺1817年呢，佢出版咗一个好受瞩目嘅理论著作，就系《文学生涯》。咁喺呢一个嘅著作里面呢，佢提出佢对于诗嘅睇法啦。咁同时佢亦都系主张呢，要用一啲自然逼真嘅形象同埋环境呢，去表现一啲所谓神秘浪漫嘅内容。要令到呢啲嘅神秘嘅内容同埋一啲逼真嘅语言之间呢，做到一个效果，就係读者呢係觉得真实同埋可信嘅。咁到底佢呢一方面嘅主张点样表现喺佢自己嘅作品里面呢？咁今晚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组嘅博士研究生张美君小姐係会详细同我哋介绍嘅。张美君，唔该晒，今晚再继续同我哋讲呢个格尔律治。其实咧，上个星期你介绍华兹华斯嘅时候咧，我哋都睇到佢一种所谓田园嘅倾向啦，咁亦都佢有浪漫派嘅诗人之称。咁佢同呢个格尔律治咧就系非常之好嘅朋友啦。但其实两个人基本上系好接近，呢话系各有特点，非常之唔同嘅咧。 應該可以話咧，佢哋係有啲共通嘅地方嘅咁樣。咁但呢兩個人本身咧，佢哋無論喺性情或者佢哋寫詩嘅風格上面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地方嘅。我哋知道咧，即係華茲華斯其實係即係享譽甚好嘅嚇，佢成為桂冠詩人啦，而且佢係非常之多產嘅。咁格爾律治由頭先你所介紹，我哋都知道佢係一個比較混雜嘅背景嚇，即係除咗寫詩之外咧，佢仲係一個評論家，而且佢係受到形而上学的这个哲学的影响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格尔律治本身呢，他有很多的作品呢称之为片段 fragments， 因为他成日都说自己未写完他要写的东西的样。那这个是即他相当之得意的地方。于是呢，因为他这个这样的特点呢，有很多人就认为他是有才华的，但是呢因为他的性格的弱点的缘故呢，是不能够即完全的发挥的这样。 我们很多时发现在艺术圈里面呢，就每一个这些艺术家呢，特别是文学家呢，他们都有他自己写作的风格和方式。但是呢也都在这些方式背后呢就显露了他的才华。如果看格尔律治的诗呢，虽然是叫他写不完，但会不会给读者一种很不完整的感觉？ 如果你就咁睇佢某啲嘅诗咧，都系有一啲地方系唔系好完整嘅。咁、但系咧，本身嗰个诗作即系显现出嚟嘅时候咧，都有佢值得欣赏嘅地方。例如佢有一首叫做《忽必烈汗》，一间我哋或者会去倾一倾嘅。 好啊， 系一首好出名、好出名嘅fragment 吓，即系片段。咁、但系咧，嗰首诗咧，通常嚟讲咧，都唔会令到人哋觉得佢系即系写得唔好啊，因为佢里边嘅意象系非常之丰富啦，而且系成为咗研究浪漫派诗作嘅时候咧，一个必定要去睇嘅一个作品嚟嘅。 嗯，咁会唔会咧？其实格尔律治同华兹华斯咧，喺英国文学史上面，特别系诗个方面咧，系共享盛名啊，个地位又点样去睇嘅咧？ 如果讲地位嚟讲咧，咁华兹华斯当然系高过佢啦吓，因为起码华兹华斯系佢个作品系非常之丰富嘅。咁格尔律治相对地能够写得出嘅亦都冇咁多，同埋另外有一个就系佢嘅个人嘅历史嚟嘅，佢系身体系非常之差嘅，咁、所以咧佢系需要咧就吸食呢个鸦片咧嚟到去医治佢身体上面嘅疾病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系唔能够完成佢嘅工作咧，都系呢一个嘅缘故。咁不过喺论诗嘅观点上边咧，我就觉得格尔律治咧，其实系比起华兹华斯咧，系有更多嘅见解嘅。上一个星期我哋提过吓，即系华兹华斯佢对于灵感或者想像力呢一个嘅睇法咧，基本上佢认为系由童年嗰度可以去引发嘅吓，即系现今见到嘅一件事物可以引发起你过往嘅一件事情，嗰个嘅事情又可以带俾你今日生活嘅力量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体会啦，咁喺佢嘅诗里边好多次见到啦。咁但系咧就呢、这个格尔律治咧，佢对于文学嘅呢一个嘅即系想像力嘅问题咧，系曾经喺佢嘅文学生涯，即系头先你提过嘅嗰本嘅文学评论嘅著作里边咧，系多次嘅好详细咁样嚟到去分析嘅。首先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系佢将想象力咧同埋幻想咧系分开嘅。想象力佢嘅用字就系 imagination 啦，幻想就系 fancy。咁佢认为咧，好嘅诗歌咧，其实系需要好嘅想象力，就唔系只系有幻想吓，即系你可以天马行空，但你唔一定写得出好好嘅诗嘅。咁呢个系一个佢嘅 区分啊， 系啦，佢嘅一个区分。咁另外一点咧，就系佢对于诗人咧点样样去表达佢对呢个世界嘅嗰个睇法咧，系有另外一个独特嘅见解嘅。佢认为咧，一个诗人对于呢个世界咧，可以有两个层次嘅理解。一个是普通的所谓 understanding 理解力，就是你见到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自然界里面有些什么的特点，那你就将它描述出来，那个只是一个 understanding， 只是一个理解力。但是如果你能够有理念 reason 的话，你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的层次了。那理念是什么呢？他就认为是如果有能力去认识到这个自然界里面的规律和真理的话，那你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的层面了。 所谓本质的问题，我覺得就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在他的诗论里面提出同样的观点，就是说觉得艺术特别是诗作本身就是要描绘事物的表象背后的本质。如果在这个这样的结合上面，他自己有没有将这些观点带出在他的作品，而事实上他的作品真的能够表扬到他对诗的看法。 呢度或者我亦有少少回應關於頭先嗰個哲學嗰個問題，就是、其實格爾律治咧，除咗係佢覺得詩人係要將一啲事情嘅本質嚟到去表揚出嚟之外咧，因為佢有嗰個對於想像力或者 imagination 嗰個睇法啦，就令到呢、这、一個文學創作呢一樣嘢咧係加多咗一個嘅範疇嘅，因為佢認為想像力咧唔係淨係話係人類思維裏面去理解呢個世界嘅一個嘅特點啦，其實仲係有一個力量嚟嘅，呢、这個力量係令到佢可以去创造一啲嘢出嚟，可以去创造另外一个嘅现实嘅咁样。咁翻翻去头先你问嘅嗰个问题嗰度啦吓，喺格尔律治嘅诗歌里边咧，我哋系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佢点样运用佢嘅想象力嚟到去创作嘅。咁今晚我就想用佢两类嘅作品嚟到去同听众嚟到分析一下， 非常好 吓呢一方面嘅特点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好多嘅评论家咧就形容格尔律治嘅诗歌系叫做对话性嘅诗歌，咁或者叫 conversation。poems， 咁呢一类嘅对话性嘅诗歌咧，其实系承袭住咧十八世纪嘅时候嘅一类嘅作品嚟到去创作嘅。呢一类嘅作品咧，通常咧就系好多嘅佢个描述同埋佢个论述咧，系好平衡地、好对称地铺排出嚟嘅。咁好多时候用嘅意象，譬如话用坟场啊咁样样，咁系众所周知嗰、那个坟场嘅意境系会带俾人一啲乜嘢嘅启发啦咁样。咁然后由嗰度咧就去述说一啲嘢嘅。咁格尔律治咧。 就在他其中一首的诗呢叫做午夜降霜那里曾经用过这个的 conversation poem, 这个对话性诗歌的形式来到去写他从这个寒霜的下降那里得到什么的启示的。 嗯不如我来听一下好吗 因此任何季节对你都将是可爱的无论当盛夏使整个大地穿上绿色的衣装或当枝间雀歌唱在覆雪的树丛间在长有苔痕的苹果树光秃的树枝上当附近的茅屋在融雪的阳光下升起炊烟无论当蝉笛在阵阵狂风中寥寥可闻或当霜寒夜降使他们冻结成挂在蝉下的无声的冰柱在静静的月光下静静地闪着光 剛才我們聽到的就是英國詩人格爾律治他有一首的代表的作品就叫做《午夜降霜》張美君你剛才提過這首詩就是他一種所謂對話詩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可不可以詳細再跟我們分析一下 好好啊、剛才大家聽了的讀出來的一些的、片段呢我們就是、看到這個詩人他、首先形容一些夏天的景色的通常呢在、18世紀的時候的那些的對話性詩歌呢就會即刻好快平衡翻呢一个夏天嘅景象咧，就咁好简化咁样，有一啲冬天嘅景象嚟到去对称翻嘅咁样。咁但系格尔律治喺呢一首诗里边，我哋头先听过嘅嗰个片段里边咧，就系、是、唔单止就咁样好对称咁样样嚟到去俾我哋睇到一啲冬天嘅景色，佢仲系咧将好多其他冬天里边我哋听到嘅声音啦、睇到嘅活动啦，用一个好具体嘅、好活泼嘅一啲嘅意象嚟到去表现出嚟嘅。呢一首嘅诗咧，我觉得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提到咧，即系城市人咧，蜗居喺城市里边嘅时候咧，时都感到好窒息啊。咁所以咧，喺一个夜晚啦吓，一个人咁样样就睇到呢个寒霜要执行一个秘密嘅任务啊。咁究竟呢个秘密任务系咩嘢咧？咁就佢喺最后嗰句嗰度咧，我哋都睇到咧，佢话到呢个寒霜咧系会变成咗无声嘅冰柱啊。而且咧系同呢个月光咧你要遥遥你要相对嘅咁样，咁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一度咧，冰柱咧，好似俾我哋嘅感觉系一啲静态嘅嘢，但系佢同呢一个月亮咧系好似互相嘅嚟到喺个宇宙当中嚟到对话，佢系发出光亮，月亮又发出光亮。我就覺得呢一首詩歌咧係可以咧，你要俾我哋睇到咧，格爾律治佢係點樣用佢嘅理念啊，頭先我哋講嗰個 reason 啊嚇，嚟到去俾我哋見到自然界裏邊嘅一啲嘅規律同埋真理。 嗯，咁但係呢度咧，我就諗起一個有趣嘅問題啦。咁難道華茲華斯佢亦都冇試過喺佢嗰個作品裏邊，譬如特別係描寫田園或者大自然景色咧，都帶有呢種效果咩？有冇嘅其實？ 我覺得係有嘅，不過咧就或者跟住落嚟我所介紹嘅格爾律治另外嘅詩歌咧，就會俾我哋睇到咧，格爾律治運用佢嘅想像力咧，同華茲華斯係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 嗯，好啊。 咁呢一類嘅詩歌咧，我就稱之為一啲敘事嘅詩歌，佢喺佢幾首嘅相當出名嘅詩歌裏邊咧。是带这个的读者入去一个很神秘奇幻超自然的世界那里的。 嗯，那这首叫做《老水手泳》的诗作呢，听个名字就好像是讲一个故事啊，这样是不是这样？ 没错啦，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这个老水手呢，他在个海上面航行的时候呢，那呢有一次有一只的水鸟啦，一只 Albatross, 顺天翁啦，那就是飞了去架船那里的，那就带给了整个船呢都是很多很多的祝福啊，这样的。那但是呢就好，即是所谓好衰不衰啦，这个的老水手呢就不知道为 解吓，即系非理性地咧，就将呢一只嘅顺天翁鹩射死咗嘅。咁自从佢咁样做之后咧，就带俾咗全船咧好多好多嘅噩耗啦。船上面嘅人咧一个一个咁样死去啦。到到最后嘅时候咧，剩翻呢个水手自己一个人嘅。咁于是佢喺一个好孤单、好痛苦嘅情况底下咧，佢就开始理解到会唔会系自己其实无缘无故咁样杀死咗一啲好无辜嘢咧咁样。咁后来咧就佢喺个忏悔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水里边有一啲嘅水蛇啊，呢水蛇咧就佢睇落去嘅时候就觉得佢哋好美丽，咁佢开始咧就去欣赏生命里边嘅一啲嘅美丽嘅物件，咁就喺嗰度佢就明白到呢个罪与罚嘅问题，呢、这个爱心嘅问题，终于咧就因为佢。重新明白爱心的重要性啦，咁所以咧后来咧，故事咧就系话咧，船上面嘅好多嗰啲死去嘅尸体咧，全部一一复活嘅咁样。 咁听到呢度咧，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介绍华兹华斯嘅作品咧，就几纯粹咧，就系田园啊吓，啲大自然嘅景色，欣赏里边嗰种嘅美啦吓。但系听你咧，刚才介绍呢个格尔律治嘅老水手咏咧，就似乎带出好多生命里边嘅道理啊，特别系关于生命死亡呢啲问题。好似沉重好多咁，咁其实个分别系咪就系在于呢一啲咁嘅取材上边？ 我谂取材嗰方面嘅分别，当然系一个最明显嘅例子啦。但系其实系佢格尔律治本身佢自己认为要透过一个乜嘢嘅方式嚟到去表达佢对于想象力嘅嗰个睇法嘅。咁另外咧，或者我哋可以再睇多一个例子，就系佢认为想象力究竟系一回咩嘅事吓？喺佢嘅文学生涯里边咧，佢曾经提过咧，当一个人读文学作品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嘅情况出现，就系、是、你暂时咧会将你自己一种不信嘅嗰种嘅感觉咧就挪移咗嘅吓，即系你会觉得我睇紧嘅故事系真嘅，嗰种叫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啦。咁其实喺佢另外一首嘅诗呢个《忽必烈汗》嗰度咧，佢又再一次将呢个想象力。可以讲即系推到去一个极限嘅。呢一首诗咧，顾名思义啦，《忽必烈汗》咁就系充满住异国情调嘅一个嘅故事嘅。咁但咧呢个故事就唔系好传统地话有起承转合啊咁样，其实就系好天马行空咁样样，将好多格尔律治佢想象里边嘅片段嚟到砌埋咗一齐嘅。例如有忽必烈嘅宫殿啦，有地底下嘅一条圣河吓，有好阴森嘅大海，有一个。非洲一个异国的女郎啊，在那里唱歌啊，这样。咁呢一切嘅例子咧，其實都係表達或者象徵地嚟到表達佢嘅想像力係點樣馳骋喺一個普通人唔可以到達嘅一個思想嘅世界裏邊。 似乎睇翻頭先你提到文學生涯佢呢一本理論著作咧，呢個係佢好強調嘅一個創作嘅特點，佢認為詩應該係要咁樣樣。咁不如我哋聽一下《忽必烈汗》裏邊一啲片段咧，睇下佢係點樣帶到出嚟啊！ 在这五里荒原中蜿蜒迷离，流经峡谷，穿过森林，最后流到这深不可测的岩洞，在喧嚣中沉入没有生命的海底，而忽必烈从喧嚣中遥遥听见他祖先的声音，战争的预言。那逍遥宫的倒影似飘在河波中心，在那里隐约可闻泉水和岩洞的乐音，这真是个奇迹，稀有的创造。艳阳朗照的宫殿却有冰雪的洞窖，有一次我在梦幻中看见一个拿着德西马琴的姑娘，她是一个阿比西尼亚少女，她在琴上弹奏着乐曲，并把阿波拉山歌唱。倘若我能在自己心里使她的音乐再生，我将感到多么狂喜， 我将以悠扬的乐声使那座宫殿在空中重现，那阳光灿烂的宫殿，那冰雪的洞窖，所有听到乐声的人都能看见，他们将呼喊当心当心，他长发飘舞，目光闪闪，你在他周围绕行三圈，你怀着神圣的恐惧闭上双眼，因为他吃的是甘露蜜糖，还饮过天堂的仙乳琼浆。 大家听到的就是英国的诗人，一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诗人格尔律治，在他一个作品叫做《忽必烈汗》里面的其中一个片段。张美君，听这个片段的期间，真的发觉他就说他很强调用一种很形象性的语言，很逼真的语言，是将一些天马行空的浪漫的超自然神秘的一些内容带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主要是格尔律治的兴趣呢？他是不是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我可以说呢，不是他大部分的作品，但是他最出名的三首诗，老水手咏、忽必烈汗和 Cristobal， 这三首呢都是很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他从一个讲述故事、讲述一个神秘奇特超自然的故事那里来到去创造到一个很奇特瑰丽的情调和气氛。虽然有些时候好像忽必烈汗那首诗那样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但是由那些很象征性的意象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怎样藉着这些意象去发表他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个看法。 听刚才你揀选出来那两个诗的作品，好看到格尔律治和上星期你介绍的华兹华斯很不同的两个诗人，但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但如果以你个人来讲，有没有取舍或者有没有喜好，有没有说喜欢哪位诗人多一点？ 如果你叫我比较两个呢，咁我就会觉得佢哋两个俾我印象系好唔同嘅，好难分话即系鍾意边一个多啲。不过我就觉得格尔律治呢系比起华兹华斯系比较有趣一啲。个原因呢就系佢头先提过啦，佢嘅诗作呢一向以嚟喺文学史上面呢都好似俾人嘅感觉系成败参半咁样嘅。佢系喺佢嘅作品里面呢系好多时候都表现咗佢嘅才华啦。咁但系亦都系因为佢唔系好能够完成佢好多嘅诗作嘅缘故呢，亦都带俾好多嘅评论家呢系即系好似摸不着头脑咁样。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诗人，因为他其实譬如刚才提过的叙事诗，他是用一个很不同的方式来带过给我们对于什么叫浪漫、什么叫神秘、什么叫奇幻，是一个很不同的印象的。 相对于华兹华斯来说，格尔律治似乎相当年轻，而华兹华斯就有一种所谓退隐田园欣赏大自然的风格，但两位都是浪漫主义派的诗人的代表。今晚谢谢张美君。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